如 C 区同 T 区都有一条线，结果为阳性，咁样就要影相做记录，喺24小时内经卫生署申报系统情报结果。经常自我检测，有感染可尽快察觉，尽早得到医治。除了保护自己，亦可保护身边的人。自我检测，护己护人。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清早约你在这收音机，轻松笑笑，犹如在看戏，被窝中享受甜美，遍布于这空气，分享说笑，让你打开心扉，分分秒秒能凭着我与你，在深呼吸令你松口气，能陪伴你多么美，有过半日的假期，又会想起你，就即刻致电和我细味，再过半日的假期，又再想着你，阳光的灿烂由你起，天气就似预期，望今天假日能完美。 早晨，早晨，早晨！时间嚟到六点十分，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一、第二、第五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 Beautiful Sunday。今朝早咧，虽然咧可能天气就未似大家心目中想要嘅大太阳高高挂啦，不过咧今日嘅天气咧都要多多留意嘅。现时咧室外的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系90%，要留意嘅咧就系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吓，咁啊有效时间咧去到今朝早上嘅6:30嘅。咁而今日咧本港地区嘅天气预测亦都要多多注意，特别系如果咧你今日都有安排到一啲室外嘅活动啊，或者准备外出嘅话咧，就要留意啦。因为咧今日大致多云，亦都有骤雨嘅，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几阵狂风雷暴吓，咁所以咧真系一定要遮不离身啦，要带住雨具啦。特别系如果要去到远程嘅地方，因为假日咧可能都多咗一啲时间，想出去外游，又或者想出去见下朋友咁样啦，咁都要记住带遮啦。咁啊最高气温咧大概会去到30度嘅，咁啊大家都多多注意今日嘅天气啦，都稍为可能会有啲焗焗地，但系又会喺焗之中咧落完雨又会凉。少少嘅，希望嗰种凉少少咧嘅焗风吹埋嚟咧，都可以有一种咧令到你好爽嘅感觉啦。 听讲一班飞机等足两年就到吧，收到消息包裹太多，一个个一个个都要化验过，形状要避免冠状。听讲寂寞是症状，你病就预定被封，日日视频内对望。I think it's our daughter's coming on, you know? 无办法按伤工作在家中、yeah. 人无法放松，所以就快疯、传说中有演唱会也都暂缓 Need to get the hell away real soon Wake me up from this freaking nightmare Just wanna go back to the way love在夜航，起飞在大堂 ，So let it just you and me, you and me. Flying so high, while we sip on my ties, chill on the beach where we feel the breeze. 冰箱敢喝冷藏，饮杯沙冰冷冷藏 ，You and me, you and me. 连自我也需管理完纤瘦。I'm stuck at home, stuck at home. And making beats, and making beats. 也试过接拍错到要隔年停止。I'm missing you just way too much, way too much. Oh yeah. 补给品给你送递会略迟，但有耐性挂念你，算种心意。You know me, babe. You're a all I need. You know I'm here to stay. 匆匆哑哑想跟你再沟通、yeah. 提示就够中担心就结束。传说中火星戏院有开大门，而直夜的 Halloween will soon wake me up from a freaking nightmare. Just wanna go back to the way love used to be. 能一起在夜空起飞在大堂，除了你是 you and me, you and me. I'm so high while we sip on my ties. Chill on the beach where we're feeling the breeze. 紧张感可能真身见面，头等位走在同于境外大堂，除了你是 you and me, you and me, yeah. I know it's wrong, but it just feels so right, yeah. Hang on, 来自冯允谦，歌曲名字是 Freaking Nightmare。红地毯，你又会想起乜嘢呢？会不会是两个人的关系呢？定还是只是想到电影呢？ Stuck on you， 最喜爱客人谈论我同桌的名什么，妒忌也可有品味如我，以为相貌平分你获最多，再自得招呼我再亲亲一个，随地见随地摆求什么，沙滩中吸引七八十个，你的手臂纹身也未够多，全人类望到我，我拖着你似张钻石围绕我，沉迷着你我，我不需要原因，只需结果。 电话号码1872388。如果你今朝早都有任何嘅点唱又或者系分享，想透过大气电波送俾你嘅朋友咧，都可以打电话嚟嘅。今朝继续有 Barbie 林慧喺呢一度，希望可以同你一齐分享你嘅正能量，令到大家都开心到一致啦。 Stuck on you， 我天天广播，还在笑，还在讲，赢什么？明目半裸，套房内行过，全部美梦成真。却没猛火，毫无兴趣清楚，你感受如何？眉目里皮肉底藏什么？倾通宵交了一份行货，是否只爱站于你犹豫左？ 搞清楚一切。 on You， 相信就是这首歌的宗旨啊。会不会可以旁若无人，完全不理人哋就在街上面谈恋爱呢？为你送上来自侧田的作品《红地毡》。而家咧可能会手写信嘅人咧已经唔多啦，不过对于我嚟讲咧，每一个文字都系代表住嗰一刻嘅心情，嗰一日嘅笔迹咧亦都代表住嗰一日嘅态度同埋情绪。如果能够将自己嘅文字好好咁样记低，送俾另一个人咧，应该都代表住一份真心真意，想令到对方知道嘅。听过嚟自王菲，歌曲名字系《邮差》。 待，是爱你，期望你会有品说自来。谁人能明白我？我将空虚掩盖，让悲伤忧郁痴情沉默到现在。明白现实是现实，明白总有意外。谁料我已永不懂再恋爱，你决心不再伴我吗？要再勾起，可否旧情续载？难道你觉得不算什么？知否我今天再次悄悄独自看海？撒哟那那哦，撒哟那那哦，如茫茫匆匆的爱才现代，我没法隐瞒，我未放开，但我却继续爱你。但你终不再理睬，撒哟那那哦，撒哟那那哦，而为何心中总有情意在？你在我心头像永远没变改，是我。 电话码187-2388，唔知道你会唔会都有点唱嘅说话想送俾你嘅宝贝、你嘅亲爱呢？今朝早咧，继续有 Barbie 林慧喺呢度，希望可以同你一齐分享，一齐快乐啦！ 其实仍然怀念你温馨的爱，在惋惜一刻会来到梦内。其实逐渐寂寞还未有替代，仍是爱你。你会有不说自来，谁人能明白我？我将空虚掩盖，让悲伤忧郁痴情沉默到现在。明白现实是现实，明白总有意外。谁料我已永不懂再爱，你决心不再伴我吗？心笑再勾起，可否旧情独在？难道你？什么？知否我今天再次悄悄独自看海？撒哟那那哦，撒哟那那哦，如茫茫匆匆的爱才现代，我没法隐瞒，我未放开，但我却继续爱你，但你终不再理睬。撒哟那那哦，撒哟那那哦，而为何？心中总有情意在，你在我心头像永远没变改，是我的我的宝贝亲爱。撒哟那那哦，撒哟那那哦，而为何心中总有情意在，你在我心头像永远没变改，是我的我的。 来自 Leon 黎明的我的亲爱，电话号码187-2388。如果你今朝早咧都有任何点唱的话啦，可以打电话嚟啦。听有冇朋友咧，今个月份六月份生日啦，又或者有啲大喜日子咧，可以同我哋一起庆祝下啦。打电话上嚟嘅时候咧，透过分享又可以除咗送祝福之外咧，令到你自己再一次感受你自己经历过嘅嗰一片幸福，其实都系双重嘅快乐嚟噶。 清早约你。在这收音机，轻松笑笑，犹如在看戏，被窝中很受甜美，遍布于这空气。分享说笑，让你打开心扉，分分秒秒，凉凭着我与你，在深呼吸，令你松口气。细微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连嘉文报道新闻。一名42岁男子怀疑卷入招聘网上刷单员骗案，被呃走大约19万元。事主昨晚报案，说早前接获陌生人发出的招聘信息，声称可以透过充当网上刷单员，在购物平台以点击购物推高商家名气，以赚取佣金。事主按指示将合共大约19万元存入对方指定的6个银行账户，以作平台购物之用，但对方其后仍然不断向事主索取金钱，事主怀疑受骗并且报案，警方将案件列作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暂时未有人被捕。北韓新增大約40060宗發燒個案，再多一人死亡，累計72人不治。朝中社報導，自4月下旬以來的累計發燒個案超過443萬宗，其中超過436萬人已經康復，至少71000人仍在接受治療。北韓是在上個月12日公布首宗新冠病毒確診個案，單日發燒個案在5月15日達到392920宗的高峰以來，每日呈報個案一直有下降趨勢。美國總統拜登說仍然未決定是否出訪沙特阿拉伯，有消息指拜登正計劃今個月底出訪歐洲、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當被記者問到會不會利用可能的中東之行來達成一項改善沙特與以色列關係的協議時，拜登回應說拭目以待。《華盛頓郵報》記者卡舒吉2018年進入沙特駐伊斯坦布爾總領事館後失蹤，之後證實遇害。白宮曾經表示，拜登認為牽涉事件的沙特王儲穆罕默德是賤民。白宮日前說美國不會忽視拜登擔任總統之前發生的事，但重整與沙特的關係很重要，沙特亦是美國的戰略夥伴。印度兩名執政黨官員被指發表對伊斯蘭教先知穆罕默德的貶損言論，引發穆斯林和印度教徒之間的衝突，至少兩人死亡。在東部賈坎德邦蘭薛市，衝突導致兩名青少年喪生，警方要開槍介入平息暴力事件。警方說當地與其他地區的衝突中有至少14名警員受傷，當局需要實施宵禁並且暫停互聯網服務，阻止騷亂升級。而在北方邦，警方說星期五的騷亂蔓延至幾個城鎮，230人被捕。總理莫迪所屬的印度人民黨說，兩名發表反伊斯蘭言論的黨內官員分別被暫停職務和驅逐出黨，強調有關言論並不代表政府的立場。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有几阵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本周中期天气不稳定。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8:30。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湾，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CIBS 开麦真是好正啊！ Yeah!

起，又会想起你，就即刻致电和我细味。再过半日的假期，又再想着你，阳光的灿烂由你起，天气就似预期，望今天假日能完美。Beautiful Sunday。 再次提一提你啦，现时室外录的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91%。再要记住的就是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的8:30的。如果都有一些户外活动的话，就要多多留意住啦。咁啊，听一听第一通电话有阿发，早晨啊，发。 晨。 系啊，早晨，点啊？ 巴士早晨。 早晨啦、啊。 世界香港电台听众早晨。 系啊系啊，你好，点啊？点解打电话嚟嘅？ 好开心啊，打通电话。 系 。今日更加特别啦。 嗯。 第一，同香港嘅朋友打气啦。第二咧，我夫人6月16日咧就生日，想点首歌俾佢听。 哦，仲有几日啫，咁所以就第一个惊喜啦。 系啊，多谢。 嗯、 更加努力。头先你播一首歌几好听啊，前。 系啊系啊系啊。 都系吓。一路都是同香港朋友打气， 系 啊， 啱啊，啱啊！希望大家都是向前啦，继续向前，所有的发展啊，样样嘢嘅将来都是展望将来啦，好有动力嘅一件事嚟嘅。 越嚟越好啊，系。 嗯，一定会。 有通关啊，好似话香港都可以去日本玩， 系啊，希望我哋越嚟越多地方都可以去到咧， 更加好咧。我有朋友咧去喺香港做嘢噶嘛，佢话去黑龙江滑雪，夏天都有得滑雪喎。 哦，真系好正，有时咧都系 嘅。 以前咧， 黑龙江佢有室内嘅，而家好犀利。 系以前咧，我都记得咧，好多人中意咧，趁住暑假嘅时候咧，就去啲冻嘅地方，咁咧就可以避咗个香港嘅最热嘅嗰啲时间啊，咁啊可以去啲落雪嘅地方啊，或者去啲起码冻少少嘅地方啦。依家咧就暂时冇呢支歌仔唱啦，要等下先。 系，所以游水，诶，仲有新节目，好似系西九嗰、那个啊，故宫。博物馆系开张嘅， 系啊，都有好多唔同嘅嘢可以睇嘅，我觉得即系 好多活动嘅， 系啊系啊， 好多活动就大家慢慢参与下啦， 唔 系搵冷气地方凉一凉， 系啊，夏天都系，系啊系啊， 我成日都挂住香港，一日追住你哋香港电台，多谢巴士林， 喂，唔好客气啊， 辛苦日日都。日日都为我哋广播就做节目，好开心。 啊、我哋唔辛苦嘅，我哋开心嘅，我哋为市民服务嘛。 咁啊好啦，我哋听到开心。 系啊系啊。 仲有啊，记得大家星期五要听啊，陈广第一线啊，嗰啲防骗，我见到报纸又有啲人 有 骗局啊，大家小心啲啊。 啱啊，好多资讯啦， 骗啊， 都系啊，呢排都多咗啲报道，见到啲人系网上啊，或者系电话俾人呃钱啊嗰啲咧，就真系要小心啲啊。 系啊。系啊，要揾工做啊，各样嘢唔该小心啲啦。 系啊系啊，自己都要打醒十二分精神。 你哋香港电台黐实啦，要黐住咧，咁、就唔会咁嘅。 系啊系，要随身携带收音机啊。 系啊，我随身携带噶。 哦，咁啊好嘢喎，真系。 上网听得咯嘛，几方便，一日黐到黐住你哋，除非即系有时有啲工作上冇得唔准听，冇得讲。如果唔系，成日都系开住你电台。我夫人就喺。隔离房听，我而家喺书房啊嘛，佢追住嚟听， 咁啊几好，步住，诶，睇下个先生系咪点唱先咁。 系， 啱 讲，我唔系讲俾佢听，佢而家听到 啦。哦，佢而家知道啦，因为通常迟少少噶嘛，如果你话网上听嘅时候，可能听迟咗一分钟咁上下啦，咁即系比起佢现场直播嘅时候，系啊，差唔多差一分钟啦。咁系啊，所以可能你而家讲嗰啲好冧嘅说话咧，佢阵间就听得翻咯。 哦，最好 啦，啱、哎、啊！咁希望你哋个个都系啦， 大家都身体健康， 系啊，身体健康啦，可以翻嚟香港啦，同埋快啲系嘛， 可以好啊，几时都想翻嚟香港。依边啲治安大城市咧，如果有朋友嚟美国，小心啲。大城市啲治安好曳。 出外都系要小心啲， 好少少吓，出外小心。New York 都系啊，好紧要，好紧要。 系啦。 New York 同埋洛杉矶、罗省最多唐人、华人、香港人噶啦，大家小心啲，真系 系 系啦， 系啦。 嚟之前，如果系嚟旅游好，探亲公干都好啦，问清楚啲朋友啲仔细详情点样啊。 系啊系啊，都要打听下。 希望大家都健康，要小心啲咯。 系咯，都要注意出门。 治安依家 系咯，诶，咁啊，真系多谢你提醒阿发。嗯，系咯，我都希望你快啲翻嚟啊！系点啊？ 好，留翻啲时间俾其他 好啦，好啦， 有噶啦， 好啊，好啊，多谢晒阿发， 张学友唱嘅《爱是永恒》好嘛？ 好啊，我阵间帮你揾啦， 俾我夫人听，多谢， 冇问题，冇问题， 身体健康， 好， okay, 大家讲话，拜拜。好啦，我哋听一听下一通电话咯，早晨。 早晨啊， 金小姐系咪啊？ 系啊， 嗯，啊 我先生咧就六月十四号生日， 嗯， 我祝佢咧生日快乐，身体健康，样样都开开心心咁样。 嗯， 今日咧，今年都系我哋结婚33周年嘅。 哇，咁开心！33年系咪大家都互相体谅、互相包容噶？ 会噶，因为如果唔系都唔会有33年啦。 咁你让佢多啲定佢让你多啲噶？有冇话边个虾边个噶？ 都冇嘅，即系大家包容对方咯。 嗯，都好紧要嗬，即系要沟通啦，知道大家谂紧乜嘢啦，或者点解会咁样做一件事啦，跟住之后就要开始慢慢互相去包容，互相去提醒，系咪啊？ 系啦，咁啊，同埋过咗去嗰啲嘢咧，就唔好再话翻出嚟讲咁样咯。 咁啱喎，真系，即系有时都系噶，可能自己咧都会好执着于咧人哋可能做咗啲嘢啊，或者又会好执着于自己做咗啲嘢啦。咁但系咧，有时真系我哋要放低过去一啲可能咧自己都唔系话太愉快嘅嘢啦，都要展望住未来嘅路咯。然之后就记住。记住啲开心嘢，唔好记得啲唔开心嘅嘢啦，咁样。 系啊， 都系啲相处之道吓。 系啦，咁所以我哋先至可以去到33年，希望仲有43年咁样啦。 啊，好啦好啦，咁啊，希望咧就个个都咁开心啦，个个都咁 sweet 啦，好冇？ 系啊，希望个疫情快啲过咁样咯。 嗯，啱。咁啊好啦，咁啊希望你哋都一样咁 sweet 同埋咁开心。以后都可以keep 住恩爱到老，互相体谅、互相包容啊！ 系啊，多谢你。 好多谢晒你电话啊，拜拜。我哋一并将呢一首嚟自学友嘅《爱是永恒》送俾阿发同埋啱啱金小姐，希望你哋都可以爱到老啦。 合约合同，但却跨时空。这滔滔不息的爱，我赠给你用。这一生和下世，有几多全奉送？闭起的眼中，无论重又重。仍是见着你面容，在我心湖中，这份爱永远都存在，共你同在，无尽永恒中，有着我便有着你，真爱是永。不死，穿过喜和悲，跨过生和死，有着我便有着你，千个万个世纪，绝未离弃。爱是永恒，当所爱是你。两手虽似空，其实抱着你，其实你没有别离，在我心湖中，每掠过也似风撩动，令这湖上无尽爱浪涌。 死，穿过喜和悲，跨过生和死，有着我便有着你，转过万个世纪，转未离弃，爱是永恒，当所爱是你。穿过喜和悲，跨过生和死，有着我便有着你，天老地老也好，绝未离弃，爱是永恒，当所 送上黎智學友的《愛是永恆》，這首歌也是李小姐想點唱給洪先生，她說想跟她一生一世幸福到老，那我都祝福你們可以開開心心，每天都這麼幸福。 有過半日的假期，又會想起你，就即刻致電和我細微，再過半日的假期，又再想著你，阳光的灿烂由你起，天气就似预期，望今天假日能完美。Beautiful 我哋继续接听电话咯，跟住有梁女士嘅电话。早晨，梁女士。 早晨。 早晨，点啊？点解会打电话嚟嘅，梁女士？ 我有我妈同埋我细妹生日。 哦，分别系几时啊？系咪都系六月份啊？ 呢、这个27号同埋29号。 哦，即系月尾啦，都系27、29号。 系咯。 嗯。 我妈妈就95岁啦。 系， 恭喜生日快乐啦！ 嗯， 身体健康啦， 系最紧要健康。 都系， 嗯，都好叻咯，95岁。 诶，好叻啊！佢识得买餸，识得自己。 哇，咁好叻喎！即系自己仲落到街，自己买餸。 系啊，自己照顾到自己。 嗯， 我仲冇佢咁叻。 好犀利喎！因为如果90几岁，即系自己都好清晰啦，同埋行动都好自如啦，又要买餸，又要谂到咁多嘢，系嘛？ 是啊，好清晰的，好叻。 嗯嗯嗯，希望他们两个都是啦，生日快乐啦，同埋健健康康咯。 生日快 乐， 嗯。同埋啲长者咧，真系出街小心啲啦。 系啊系啊。 落雨啊。 嗯，啱啊啱啊，都系。其实唔单止系长者，即系今日咧，可能大家都要小心啲啦。尤其是咧，即系今个礼拜可能啲天气都唔系话太稳定嘅时候咧，都真系啦，记住。系啊系啊，啱啊。 唔关，都要小心啲。 系啊，都要慢慢行嗬。系啊，哦，但系你都算好精神，系咪啊？ 保几好啦。 咁我都希望你健健康康啦，同埋 keep 住啦，即系就算有病患都好啦，都希望可以用一个最强嘅意志力咧去同佢对抗。系啊，嗯嗯，都系咯，咁你都好叻噶啦，你自己嘅意志都好强啊。 啱啱做完手术， 咁啊， 旧年先做 完手术。希望个手术即系之后复原都越嚟越好啦，同埋 个 状态会越嚟越好啊。咁但系会唔会话吓？会唔会落雨呢啲时候会特别唔舒服噶？啲脚啊，嗰啲咁。 有少少啦， 即系 少少。因为我最主要我系行唔到，我系帕金逊病嚟嘅。 明白明白。 行路方面比较。 但你都好叻喎，你虽然系咁样，但你都打到电话嚟又表达咗咁多嘢，咁所以其实有时咧，真系人系好得意嘅，即系只要你相信自己做得到一样嘢咧，你就一定会可以努力咁样去实践到嘅，即系莫论系到底。病患又好，困难又好， 自己系嘅，俾啲心机咯。 系啊，啱啊，所以你希望自己俾心机，你咪真系咁叻咯。 系啊，俾啲心机。 自己希望行多幾年。 我都希望你健步如飛，之後有時好難講嘅，可能多啲訓練啊，或者多啲活動嘅時候會越嚟越好咧。 做多啲運動比較。 係啊係啊，即係都做下運動，自己喺屋企有時候喐下手手腳腳咯，咁可能都會有幫助嘅。 我喺屋企做嘅多數係，唔敢出街。 係，尤其是天雨路滑啦，係啊，啱啊啱啊， 好天都係啊。行一阵就翻 唔到，都要慢慢行系咪啊？同埋即系唔好话啲动作太快啊，咁样有时都可能惊住会整亲啊、扭亲啊咁样。 有时行唔到嘅，有时浸咧系行。 是 有 时 就行得 好好的。嗯，我想你都好清楚自己的状况，所以呢即是有必要的时候呢就真的可能要停一停啦，即就算行到半路都哎不要紧的，找个地方看看可不可以歇一歇啊，坐一坐啊这样。 坐一坐 咯，哎呀， 因 为 我们行路好好 受 人 注意 嘛， 但系都唔紧要噶，我觉得，即系如果真系喺街上面， 唔理得咁多 嘅照，系咪啊？系啊，真系啊，即系都唔会嘅，我觉得唔使理其他啲人点嘅，同埋如果真系喺街上面遇到唔舒服啊，或者真系觉得攰攰地要唞嘅时候咧， 所以我叫我都白啊。唔使 惊 噶，要行 咯， 去行， 你 又行， 啱啊，啱啊，系啊，即系或者如果系避免即系惊俾人撞到嘅话，就可能行一边咯，即系最可能有扶手嗰一边啊，咁又或者如果真系需要帮助嘅时候，都要叫下身边嗰啲人，特别系啲后生仔啊、后生女嗰啲咧，即系有气有力嗰啲扶一扶咁啊，帮一帮你。 即系少人嘅时间出街， 哦，都系嘅，但系又唔好拣啲完全冇人，因为有啲咩事求救都帮你唔到，又好危险。 少人啲咯，即系冇人嚟逼咯。 都系都系系啊，咁啊自己小心啲啦。唔会啊唔会啊，傻啦，倾偈好开心嘅，个个都可以一齐倾偈嘅。咁我希望你都可以啦，即系健康啦，同你嘅屋企人一样啦，平安啦，同埋快乐。 我都好彩，有我先生照顾我一个。 系咯，又或者喺呢啲时候咧，你就更加感受到咧，即系拖住先生或者咧翘住先生嗰种力量，系咪？慢慢行，我哋一齐，即系行到老，一路拖住咁样。 行多两五十，成五十年 啦。啊，五十年系咯。 差唔多五十年啦， 先结婚系咯。系咯，即系五十年嘅共患难啊嘛，所谓嘅。咁呢啲患难嘅时候就要发挥作用啦，真系。 呢廿几年真系共患难。 有时系咁噶，即系有福同享噶嘛，正所谓。其他嗰啲我谂大家双方都唔会觉得系有难嘅，即系嗰个所谓嘅患难就系自己心里面觉得啊，可能一啲唔好嘅际遇或者一啲唔好嘅经历嘅时候，但你都谨记住咧，你身边总会有一个人同你一齐面对咯。啱啊啱啊，系啊，歇一歇再行咯，就好似人生咁啫嘛，即系歇一歇之后又再可以继续前进啦。咁希望咧大家都可以啦，好似佢咁样咧，继续可以健康啲，同埋遇到任何嘅困难啊或者任何嘅病痛咧，都要坚持咬紧牙关。我相信总会有好嘅一日嘅。好啦，我哋听一听下一通电话咯，把握时间先。早晨，郑女士，早晨。 早晨，早晨，你好啊， 你好啊，点啊？ 阿 Barbie， 系啊，系啊，系啊，早晨。 系啊，我今日系我阿嫂生日。 系阿嫂点称呼啊？ 你叫佢晶姐得。 晶姐好啊，晶姐生日快乐。 身体健康啦，祝佢。 系啊系啊。 田慧晶女士啊。 嗯，系啦，阿慧晶姐姐。 八十几岁 啦。哇，咁犀利啊！哦。 系啊吓，咁样咧就祝佢永远都咁健康啦，同埋今晚。啲仔仔女女食饭就开开心心， 系啊，好好享受咯，嗬，即系 系啊，系啊， 呢啲特别嘅日子系笑得特别开怀嘅，通常生日嘅时候梗系笑到见牙唔见眼啦， 系啊， 影多啲靓相啦，跟住之后 系啊，系啊，系啊，唔该晒你， 喂，唔好客气啊，多谢晒你电话，亦都希望 同我如果拣到。送只歌俾佢听。 好啊好啊，我哋留待七点钟之后啊，第二个钟头送俾佢好唔好？ 阿叶倩文嘅祝福咧。 好啊好啊，我阵间帮你揾一首阿叶倩文嘅歌好 唔 好？多谢晒你电话， 唔好阻你啦。 喂，唔好客气，唔好客气，多谢晒你， 拜 拜， 拜拜。 系啦，咁啊，今朝早咧都听咗几个电话啦，希望嗰啲甜蜜啊，同埋温馨啊嘅气氛咧，亦都可以感染到大家啦。今朝都几感触嘅，即系有啲先生打俾太太，太太打俾先生啦，亦都有啲互相扶持嘅故事，同埋一家人相亲相爱嘅故事啦。都希望令到今日咧，虽然大致多云，同埋有骤雨，甚至乎初时有几阵嘅狂风雷暴呢一种嘅天气咧，大家心情都唔会太差吓。希望呢一个正能量亦都可以够用啦 ，keep 住成个星期都咁开心。咁 beautiful， 现时室外录低气温咧系28度，相对湿度系89%。呢个时候咧要听一听新闻报道先啦，转头翻嚟有第二小时嘅 beautiful Sunday 啊！ 3月15号宣布启动退出欧洲委员会和欧洲人权公约程序，批评北约和欧盟国家恶意利用在欧洲委员会的多数地位，将组织变成反俄工具。西班牙遭受至少20年来最热的夏季前热浪侵袭，在南部塞维利亚部分地区星期六的气温高达摄氏40度，工作人员为接载游客观光的马匹降温，售卖风扇的店铺生意好好。气象部门说这股热浪源自北非的 热空气，预测南部部分地区的气温星期日会进一步升至摄氏43度，预计酷热天气将会持续到星期三，即是夏季正式开始前六日。天气方面，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雷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有几阵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最低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本周中期天气不稳定。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 89%。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与君初相识，恰似故人归。国剧830呈现《渔交记》， 迪丽热巴饰演的纪云和在遇见长义之前，他最大的愿望是偷到解药，摆脱万花谷的束缚，获得自由。但依家他只希望让长义可以返回属于他的清澈大海中，不惜做出重要的决定。 国剧830《渔交记》每晚连播两集，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1。 Beautiful Sunday， 格 Barbie， 格先生。 首先就有听众想点唱来自 Sally 叶倩文的祝福，也希望这个祝福可以送给所有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第二小时 Beautiful Sunday 的你。若然你都有一些祝福的说话，希望透过大气电波讲，那就可以透过下星期的节目朝头早，朝头早7:00之前的时段都可以一起分享的。不过这个时候先将这个祝福送给大家听紧收音机的每一位朋友。 徘徊丛林迎着雨，染湿风中的发端，低诉细雨露如若困倦，静靠弯弯小草已清泉，悠悠流泉随路转，偶遇山中转水，一片远远渐黄落叶，荡向清溪之中早飘远。风赠我衷心 俗世与路遥若困倦，静靠弯弯小舟已清泉。悠悠流泉随路转，偶遇山中转数圈。一片远远渐黄落叶，荡向青溪之中早飘远。啊，送你送你祝福永不断，轻轻的飘，寻觅无边路远，借那鸟语，路上世天温暖，大托清风，奉上衷心祝福千串。 Hello， 大家好，我是舒格连诗雅。疫情肆虐，但是只要大家齐心抗疫，我们一定会打赢这一场疫战，过回正常的生活，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香港电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一对组合可以是跳舞，亦都可以是音乐创作。跨越不同年号，歌曲依然得到大家的喜爱。将人生阅历汇聚音符，写出乐迷心声。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下午四至五，天空海阔八元号，日本组合音乐特辑。 Beautiful Sunday， 格芭比，格先生。 好啦，早晨时间嚟到7:12，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 Beautiful Sunday。咁啊，直播室咧，除咗我林慧 Barbie 之外咧，亦都要同阿 Sansa 讲一声 Selamat pagi 格先生 ，Selamat pagi 格 Barbie， Selamat pagi Hong Kong，Selamat pagi 德曼德曼。 嗯，咁啊，今日咧，虽然咧，大家系咪都要戴呢个霸翁？ 系啦，霸翁 系啦，虽然咧就都系热热地，但系又未至于太热啦。即系室外录低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90%。咁啊，记住要戴遮啦，因为咧都真系相当之大嘅机会咧，会经常都会遇到雨水呢一样嘢吓。 系，格巴比，你讲多次雨伞点讲嘅？ 霸翁， 你已经赚咗噶啦。点解？讲霸翁，因为咧印尼文同埋啲菲律宾嗰啲塔加洛咧系同一个字嚟、 都系叫霸翁。 所以你如果有印尼姐姐或者你有菲律宾姐姐，你都讲同一样嘢，今日记得带霸翁去，会明白嘅，系咪赚咗咧？ 系、即系无论你屋企嘅印佣定系菲佣，你都可以同佢讲 你记得带白翁啊咁样。或者如果咧即系听日咧啲小朋友要翻学啊，要叫姐姐去凑嘅时候咧，都可以记得提下姐姐带白翁啊咁样。系啦，咁啊即系天雨路滑咧，亦都要小心啲啦。特别系即系如果印尼姐姐嘅印尼服饰咧，有时咧都比较长啲，啲裙啊同啲裤咧，都真系可能落雨天时咧系有啲麻烦嘅。咁啊睇下会唔会可以适量地调节一下，同埋小心啲咯，自己尽量。 嗯，但系实在香港咧，虽然系落雨啦，啲地都系湿湿地啦，我觉得实在行嘅时候咧，我自己都唔会觉得太核突。虽然有时啲水会弹到啲小腿咧， 系、 都起码咧系都系。清你見到是清的啦，啲 一時時啦。 如果係 你喺邊度？ 但係如果係我琴日啱啱同我個屋企啲人講咧，如果喺印尼啦，我哋咁樣落雨嘅時候行咧，應該有時咧呢啲地方咧係好多啲泥啊。 嗯 mix 埋啲水咧，哇彈上嚟嗰啲咧係嗰啲叫做泥漿嗰啲啦，哇， 真係會咁樣有泥添。咁香港會好少少嘅，咁你始終城市地方可能啲石屎路比較多啲，或者磚路比較多啲啦，咁就應該未必會真係淤塞到話有啲泥咁啊喺個路邊嗰度咁樣嘅，沙石都有機會。泥可能少啲，除非你一啲鄉郊地方啦，咁都唔係話完全冇可能嘅。咁但係都要即係自己小心啲啦，即係無論你係即係可能真係無可避免要著一啲服飾咧，就比較長啲嘅。咁你都真係天雨路滑嘅時候會小心啲。其實我想話咧，我上個禮拜咧都掙扎咗好耐，就算我係著呢個翻工嘅衫啦，咁我有一日咧朝頭早就好想著一條鬆身嗰啲闊腳褲啦。跟住我就諗啦，哇落雨其實都好麻煩喎，著一啲闊腳嘅褲咧，最好啲嘅即係最好都係著一啲咧行得快走得快嘅款式，即係嗰啲窄腳褲啊，又唔會吹起啊，又唔好著裙啦，又唔好著啲太飄逸嘅嘢咧，又驚俾嘢夾住啊。 係啊，啲你如果要著裙都係咧，你啲裙啲啲布啊係要重少少嘅， 係啦， 有 吹起嘅 咧，佢吹唔會吹到 嘅。係啊， 同埋啲衫你都要見到，你要睇啲顏色嘅喎，咁 Barbie 如果係落雨嘅時候咧，你擔遮有時都會少濕噶嘛。你如果太淺色嘅咧，啲衫又平時女士咧係會變透明噶嘛， 係係尷尬啦。 諗咯嚇，咁你點咧？你個長褲啊？ 我長褲最撚尾我都係照著嘅，但係咧我就發現都真係幾麻煩咯，即係可能有時會揩到側邊啲嘢又濕咗一笪啦。跟住原來闊腳褲有一個問題就係咧，當你濕咗嘅時候咧就會好重啊。跟住之後咧，你就會覺得條褲成條都好重咧，就好麻煩啦。咁所以真係嘅，如果今日咧準備出街嘅朋友仔啦，因為你知道印尼姐姐可能都真係中意。会出去聚会啊，会坐一段长嘅时间啦、啊。特别系如果真系你准备喺一啲地方度逗留嘅话咧，真系要着一啲咧比较轻便啲嘅衣物。我觉得真系落雨咧，唔好着啲咁复杂嘅衫啦。但系亦都尽量简单啲，记得带遮就可以啦，唔好带太多唔同嘅食物啊，或者呢样嗰样咧，就反而好多嘢拎嘅时候咧，你又冇手担遮，跟住可能你咧多人嘅时候咧，你又觉得好麻烦，咁自己心情可能都会受到影响噶。 咁都系，同埋咧，我觉得有时咧我自己咧、就如果系我公司，我会摆多一件衫嘅喺度。如果真系湿咗嘅话咧，起码都有得够啦，同埋都会有一对鞋啦。 或者一对袜啦，都要摆多对。 袜呢样嘢，我系准备俾我个小朋友嘅，因为翻学嘅时候咧，我摆个袜 extra 喺个袋嗰度啦。因为如果真系湿住个脚咧，系比较真系唔舒服嘅。但系实在佢个鞋如果湿咗咧，佢有个对身嘅袜咧，都实在湿嘅。但系起码我觉得系唔会真系湿到叠叠。滴水咁 咯，系，即系都系嘅，以备不时之需咧。即系如果有地方可以储存多一套衫或者一对鞋或者一对袜咁样就 OK 嘅，我觉得。喂，咁但系其实我想话咧，呢、這个季节除咗话多雨水之外咧，仲有一样嘢咧，大家都多见咗嘅。 你系咪话食嗰啲啊？ 系啊， 我知道，我知道。 你系咪好中意咧？你呼一声。 我知道系咪榴莲啊？ 系啊，香港都多人中意食榴莲嘅，我觉得我身边都唔少其实。 但我觉得你唔中意，你个样系冇话呜嗰啲。 如果我话俾你听，我冇食过咧，从来都。 你试都未试过、啊？ 我试都冇试过， 系咪啊？ 系啊。 你唔想知道咩个味道？ 其实有啲好奇噶，但系因为屋企冇人食嘅关系咧，咁我又冇一个意欲自己走去买嚟试咯。 哦， 系啊，因为我全屋都冇人食噶，咁所以我就觉得，哦，咁啊，我是但啦，又唔需要话特别去食嘅，咁样咯。 OK， 嗱，榴莲咧，印尼文咧，你知道系乜嘢？英文啦，英文你知道系乜嘢？系一样噶，英文同埋印尼文系同一个字。 do one do durian 咁都係教你啦。durian 咧，即係 duri 前邊嗰個字咧，係個意思係刺啊，或者係好 sharp 嗰啲咧，英文係 thorn， 即係一支吉嗰啲刺啊。 係啦，所以 durian 咧就係真係有刺嗰啲 嘅嘢啦， 所以就又係可以學一樣嘢啦。 durian 就係呢一個生果咧，係可以刺到人嗰啲。 哦， 所以咧佢英文 咧， 佢個英文實在係印尼文嚟嘅。 哦 ，durian。就是印尼文啦，咁好啦，印尼嘅榴莲同香港见到有乜唔同呢？ 各品种唔同啦。香港嗰啲应该就系多数都系泰国啦，同埋我觉得系越南同埋马来西亚，你好少见到印尼个榴莲嘅香港。 我都觉得系印尼咧，通常成日都觉得系芒果啦，即系一谂起印尼就系芒果。 唔系啊嘛？ 唔系咩？ 即食面， 印尼 同埋有隻咧印尼。 你呢個我冇理由話你錯啦，你即食面。 即食面係全世界啦，印尼嗰啲。 係啊， 印尼有一樣嘢，香港個超級市場而家係好多嘅，係番薯。 哦，番薯啊，我又未聽過，反而印尼番薯 有。印尼番薯是很甜很甜很甜的一隻，印尼番薯是很多的，已經是好幾年的了，在香港你可以試一下，但是真的是超甜的。 嗯哼，即是食物方面，但是印尼人喜不喜歡吃榴蓮呢？ 喜歡。 為什麼呢？有沒有原因的？ 我覺得是不是小的時候，如果你家人有吃呢試呢，你都有機會 explore 到，還有去那裡試過呢，你就會開始喜愛榴蓮呢。咁我哋屋企咧，如果系印尼咧，个个都中意嘅， 系，真系口味嚟嘅，睇嚟。 但系中意咧，又唔系个个识开榴莲。 系啊，我成日都觉得好困惑噶，到底点开呢嚿嘢？ 我之前都觉得系好难开嘅。 如果你问我咧，我未见过人开咧，我会选择掉落地下，然之后整开。 我谂 work 喎，如果你咁样大力咁样睇翻你个地板系咩啊吓？如果系好靓好贵嗰啲，系嗰啲木板嗰啲，会唔会变咗系花咗？系你自己喺嗰度剔嗰啲 石地板啦。我而家谂到系石屎地，即系将佢掉落个石屎地度，砰咁就开咗啦。 但系咧，我谂你掉，如果咁哇，我哋屋企啲人冇，但系你就要睇翻你个力度咯。如果唔系真系会散，就系如果你啱啱好力度可以爆开咗。 我即系卜一声咁样，要啱啱开到嗰个位啊！ 嗱，点解咧？因为印尼啲人如果系买榴莲咧，系唔中意咧喺街嘅就叫人哋开先，佢自己屋企开嘅。因为咧就话咧啲榴莲如果开咗咧，你唔系即刻食咧，就会有啲空气嗰度入侵啲榴莲啦，所以冇咁香，冇咁好味嘅。 哦， 所以宁愿系逐只买翻屋企，咁然后要食嘅时候嗰一刻开完即刻食。咁樣，所以咧啲屋企咧，通常每個屋企咧，唔係個個識開咧，都起碼有一個人識開嘅。咁好明顯我唔識啦，咁我媽咪都唔識啦。我哋通常去印尼，如果要開榴蓮嘅時候咧，係要等到有人開嘅時候，我哋先去嗰度黐一齊學食嘅，或者係 request 叫人哋，我哋想食榴蓮啦，邊個出嚟幫我哋開啦咁樣。同埋印尼嗰度，如果買榴蓮咧，唔係買一隻嘅，一次過買好多嘅，可以買十隻啊、十幾隻咁擺喺度嘅，咁就到市嘅時候開啦。咁咧就點解我哋傾呢個開榴都傾開榴蓮咧？因為咧上個星期咧，我同我媽咪咧就去我個 friend 屋企，咁就去嗰度食嘢啦，去嗰度傾偈啦。咁到咁上下咧，我個 friend 就話：喂，食唔食榴蓮啊？咁我媽咪係好中意榴蓮嘅，佢就話：好啊，好啊，好啊！咁邊個開啊？因為得我哋幾個人啫嘛。咁我 friend 係女士嚟噶啦，我哋 expect 女士唔會開榴蓮嘅，通常佢話我開咯。咁點開啊？佢就拎個榴蓮出嚟，咁擺喺地下，然後咧佢就去嗰度換個一個好乾淨個拖鞋，咁然後咧用腳踩。 嚇、啊！你拖鞋好厚噶。 嗰拖鞋 石做嘅， 唔系 嗰拖鞋 系比较厚嘅，类似系嗰啲rubber 嗰啲啦， 系咁都会吉落去噶，唔系咩？ 冇啊冇啊冇啊， 唔会吉住咗落去咩？ 真系个过程系快到咧，用秒钟去嗰度。如果系真系我知道系咁样开咧，我会拍低佢，因为实在太快。我哋净系佢都系着嗰个拖鞋嗰一刻。撳落去嘅時候，我哋都明哇嘅時候咧，已經搞掂咗啊！我個媽咪就成日吞喉，同埋係哇， 好冇有力啊！呢位朋友 嚇，因為咧係好，佢話係唔使用好大力嘅。咁我媽咪就 應該係要就咗嗰個力啱啱好去 crack 得開，佢咪將佢劏開一半咧，即係佢一開係。 卜咁爆开啊！ 佢系 点开先？ 佢系用 唔系烂晒咁啊嘛？ 佢成日唔可以话系压压去，变咗佢爆咗，爆咗个口。 佢想唔想成个人离地啊？跳起 唔 使， 需要系好细力啫。 轻轻嚟咁犀利？ 系用佢就话系有个技巧 嘅。你令到我好想买几个榴莲翻屋企试下。 唔好真系大力一脚抌落去，一来系即系惊啦，会整到自己；第二咧又惊系整烂里面嗰啲榴莲，一粒粒嗰啲。咁佢就话系拎压到，系开到个口咧，你就可以开个榴莲噶啦。因为榴莲每个都有个痕嘅，有个 pattern 点样开嘅。但系我个妈咪就觉得系好神奇，我都觉得神奇，但系我听过。 你聽過用腳開榴蓮？ 我聽過用腳開榴蓮，通常都是女性用腳開榴蓮，因為冇唔夠力啊嘛。 我真係未聽過，我見有人揾刀劈啫。 冇需要冇刀，因為我個 friend 就話：哇，好驚喎，用刀，因為咧個刀咧有時又好大把咧，驚整到自己，咁、就 即係驚佢個反作力會即係掉翻轉頭啊！ 佢就話係好驚，所以呢個安全啊，用腳壓一壓，佢就話喺屋企咧以前咧。啲人咧係特登買一把好大個刀，因為佢屋企都係買榴蓮，係成隻成隻唔會開咗嗰啲。佢話係以前有好大把個刀，而家仲有喺廚房。佢話但係見到佢哋開榴蓮咧，佢覺得係好驚，咁佢就話使乜啫？咁樣咪得咯，一下壓落去開咗噶啦。咁我就覺得哇，好神奇啊，好神奇！我媽咪又更加啦，佢直情講到咧，成日都講。然後我就翻屋企， 好 amazing 啊嘛，覺得。 我就 search 翻嗰個影片嗰個平台啦。咁我就想知道有冇人教用腳踩啦，因為可能係我知識係、 即係未見過啫， 原來係全世界人哋都係咁樣 用腳踩 嘅，唔知嘅啫。系原来系冇嘅， 喂，咁你真系唔拍低佢，实在太嘥。你可唔可以下次再去呢个人屋企嘅时候，再买多几只榴莲？诶、送俾你嘅，咁样，然之后叫佢再表演一次啊！ 每个局唔同角度咁 样，系啊，三个 camera 咁样。我真系去睇嗰个平台嘅时候咧，我真系觉得系好唔忿气。OK， 英文嗰度冇用脚开啫、用印尼文 search 应该有啩、 即系嗰啲印尼人即系独有嘅独门开榴莲方法就系踩咁样。 原来系冇嘅， 都冇啊， 冇。咁我就见到咧，系嗰度好多咧，系、有一个系好短个 video。都好多人係嘅，1.9 million view 啊！ 1.9勁喎， 教人開榴蓮嘅，但係我覺得係用佢係用刀啊，係用嗰個咁樣， 即係用一啲好傳統嘅我哋認知嘅方法。 實在你覺得用榴，如果係你平時你冇食榴蓮嗰啲人，你都未見過人哋開榴蓮，你覺得開榴蓮係用咩開嘅咧？ 用我如果你問我咧，我會用棍嚟剝咯。 點解用棍嚟？ 因為我覺得佢力學嘅角度，總之你有一個位，如果係。觸及到嘅話，佢應該就會自己裂開啦。我覺得係咁樣， 就是用腳踩。我諗佢哋都係用呢一個用呢一個裂開個。但係你唔覺得人哋係用刀開啊咁樣嘅咩？ 但我覺得唔關個刀事喎，個刀可能只係有一個破口令到佢爆開啫。 哦， 係啊，所以我會覺得係用棍剝咯。即係如果你問我嘅話， 用棍我未見過咯。但系讲真， 有乜选择啊？仲 但系讲真咧，系有人咧系教咧系用系咪螺丝批啊？ 叫做螺丝批，点样吉落去啊？ 用螺丝批咧吉个榴莲个榴莲， 即系好似 个尾嗰度，系啦，系嗰度你吉落去咧，佢会自己爆开嘅，用螺丝批啦。有啲人就教咧系用筷子啦。 筷子点笃落？ 系啦，用筷子啦，刀就系噶啦，刀又大嗰啲啦，有啲又话系嗰啲刀系要厚少少嘅，唔好用 劈噶，系咪要劈啊？ 劈拍咗个尾，然后就去嗰度吉啦，都系用翻呢一啲 咁温柔嘅啲方法，点解？ 有啲咧就话咧系你用个眼望清楚，因为每个榴莲系有啲痕嘅，我望极都望唔到啦，总之我睇极都睇唔到，但系就话系有嘅，有几条痕嘅，你跟嗰条痕咧，如果你劲嘅话，你用手开都得，乜 用手只手会唔会痛啲啊？ 我觉得就话 唔好咁傻啊，大家 全部都系高手嚟嘅， 你不如话用牙咬咁样，我觉得唔好啊，即系 所以讲我自己，我觉得如果系我要试下开咯，我都会跟翻我个 friend 嘅 踩啊，都系而家相对地安全嘅。 我就摆喺地下，我用个布 系啊，大家都系要小心啲啦，唔好自己乱咁试下。即系头先阿先生讲嗰个方法咧，就纯粹系佢朋友自己独门秘技，亦都唔鼓励大家自己乱咁赤脚去试下。佢嘅朋友系着咗对。厚嘅膠拖鞋噶嚇，夾夾，同埋如果真係有啲乜嘢嘅話咧，我就會選擇買嘅時候咧，叫人哋幫我開埋咯，咁樣比較好啲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7:30，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本港昨日新增851宗新冠病毒确诊，包括74宗输入个案，冇新增死亡个案。再多两间酒吧爆发感染群组，分别是中环云咸街云明巷二楼的酒吧 Rex City 有18宗确诊，以及位于上环苏杭街的酒吧 FLM 有13人感染。社区内有2宗感染源头不明，相信属于变异病毒株 Omicron BA.2.12.1 的个案，分别是一个57岁住在大埔广福道的女子，她在机场国泰贵宾室厨房工作，另一个61岁女子住在和斜村顺和楼。卫生防护中心说，疫情确诊数字有轻微上升，但严重死亡和入院个案未见明显上升，并再呼吁公众打齐3剂疫苗。北韩新增大约40060宗发烧个案，再多一个人死亡，累计72人不治。朝中社报道，自4月下旬以嚟，累计的发烧个案超过443万宗，其中超过436万人已经康复，至少71000人仍然在度接受治疗。北韩是在上个月12号公布首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单日发烧个案在5月15号达到392920宗的高峰以来，每日情报个案一直有下降趋势。俄乌战事持续，乌克兰东部卢甘斯克州长盖代表示，北顿涅茨克的战斗未停过，俄军炮击当地一间有几百个平民避难的化工厂，导致燃油泄漏并引发大火。乌克兰南部尼古拉耶夫州长表示，战斗已经变成一场炮击战，坦言俄军比乌军强大，乌克兰军队的弹药不足，呼吁西方加快运送远程武器和弹药协助乌克兰反击，形容欧洲和美国的帮助是非常重要。乌克兰军事情报局承认乌军火力严重不足，俄军的火炮数量是乌军的10至15倍，只有美国和其他国家兑现承诺运送更多更好的武器，包括火箭系统，才可以扭转劣势。美国多个城市有民众集会或者游行，要求制定更严格的枪械管制法律。在首都华盛顿，大约40000人冒雨在国家广场聚集，有家长带同子女出席。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市长发言的时候说已经受够，要求国会履行职责，保护民众和孩子免受枪械暴力。而在纽约，市长亚当斯和州检察长詹姆斯和大批民众游行。今次活动由2018年佛罗里达州帕克兰校园枪击案幸存者创立的组织举办，他们计划周末在全美多个城市举办大约450场示威活动。主办方说，政客的不作为正是杀死美国人，不会被他们坐视不理。总统拜登亦都支持抗议活动，呼吁国会做一些事。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有几阵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本周中期天气不稳定。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斌神，知唔知咩音乐类型嘅地位是最高的咧？ 波成，我梗系知啦，系 disco， 因为迪士高啊嘛。 Disco 的全名叫 Discotheque， 其实它是一个法文来的、 oh, okay. 意思就是 Record Library。 Disco 是一个非常之重要的一样东西、Disco 之后就会出现很多一些大家成日听 House Techno 啊 Trance， 就是你的领域了，是吧？ 是这个是那个根源来的。 骚动音乐，逢星期一下午六点的环节，音乐桑拿， 同你听下不同的音乐桑拿。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我是叶柏强医生。接种新冠疫苗是避免感染后患重症和死亡的最有效方法。全球已有超过1亿个儿童接种了疫苗，我们亦全力为3岁到11岁的小朋友安排打针。香港两款的新冠疫苗都安全有效，就算有哮喘、食物和药物敏感，接种后都没有发生过严重反应。保护你的小朋友，尽快带他们去打针吧。 我是小学生，我都要打针。 港台31国剧周末影院呈现《公分》， 今个星期登场人物是孙家栋，中国人造卫星技术和深空探测技术的开拓者之一。1967年孙家栋成为东方红一号卫星的技术总负责人，更加解决了卫星上面东方红装置突然走音的问题。 逢星期六日早上11点，一连两集国剧周末影院《公分》，港台电视31。 二台话你知。 Sekitar satu di antara lima lansia umur 65 ke atas pernah jatuh. Kira-kira 75% yang jatuh mengalami cedera seperti benturan di kepala atau retak tulang. Dan yang pernah jatuh mungkin sekali jatuh lagi beberapa bulan kemudian. Untuk mencegah jatuh harus olahraga, memperkuat tubuh dan mencegah pikun. Orang yang teratur berolahraga cenderung punya otot yang lebih kuat, sendi yang lebih lentur, dan keseimbangan yang lebih baik sehingga bisa mencegah jatuh. Pusat Kesehatan Distrik atau District Health Center dapat membantu dalam pencegahan jatuh. Mereka menawarkan rangkaian seminar dan lokakarya kesehatan, mencakup topik seperti keselamatan dalam rumah dan peningkatan kekuatan otot. Ahli dari berbagai bidang memberikan penilaian kesehatan pribadi dan menyarankan bagaimana menangani penyakit kronis, termasuk masalah otot dan rangka tulang. Kalau lansia merasa lemah, mengalami masalah menjaga diri dan melakukan pekerjaan rumah tangga, atau punya resiko lebih tinggi untuk jatuh, harus diskusi dengan anggota keluarga dan membuat pengaturan yang semestinya. Jangan pernah sekali-kali memaksakan diri untuk bekerja berlebihan. District Health Center akan menyediakan layanan, contohnya pengiriman makanan, bantuan dalam rumah, dan perawatan di rumah bagi yang membutuhkannya. Mereka juga punya informasi tentang organisasi yang menawarkan layanan alarm keselamatan pribadi loh. Untuk informasi tambahan, boleh tanya kepada District Health Center setempat dan gabung keanggotaan mereka tanpa biaya. Mari mulai hidup sehat bersama District Health Center. 二台话你知。 其实每一日都会过的，每一个人的一生其实时间都不多的，你与其要在这里愁啊，跟自己说不去咬着些东西不放，那其实没有意思的，不如你选择一个开心的人生。我是江欣燕，她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逢星期日下午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好心情经理人。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恋爱前请熟读以下守则。 越盼望我越放，但要学有寂寞有怕的心智，几句话就自己怎么动人情调，原来辛苦够了，原来伤心够了，自尊都不要，开心得更少、 继续去全女班的 project， 今次被选中合作的 Serini 在 Janice 口中是一个 diva， 很有个人特色的女歌手，而她今次为 Janice 写下的是 self love 的重要。作曲电自梁嘉欣，编曲许崇谦，监制许崇谦、梁嘉欣。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卫兰现代恋爱安全手册》。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Beautiful Sunday。 格瓜比，格先生。 好啦，早上时间嚟到7:40，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 Beautiful Sunday， 林文巴基格先生， 林文巴基格 Barry， 咁亦都同大家睇一睇今日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咯。今日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有几阵雷暴，稍后骤雨咧会逐渐减少，最高气温约30度，吹住和缓至到清劲嘅南至西南风。展望明日部分时间咧有阳光同埋炎热，而本周中期咧天气系不稳定嘅。咁啊，现时室外录低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系88%。留意埋嘅咧就系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属于2至3，低水平噶。 Sekarang temperatur 28 derajat Celsius dan humiditas udara 88%. Hari ini berawan dan juga akan hujan dan awal-awalnya juga akan hujannya deras dan juga berpetir halilintar ya, dan juga nanti agak belakangnya baru hujannya akan berkurang. Paling tinggi mencapai 30 derajat Celsius dan juga berangin. Sedangkan ke depannya itu besok akan ada matahari cerah dan panas.Sedangkan di pertengahan minggu cuaca masih belum stabil. Dan semenjak ada dia, kamu bukanSeperti dulu Tiada lagi kisah indah Dan kini ku sendiri Berteman bayangmu Malam kini berganti Sunyi sepi untukku Meskipun engkau telah pergi Mungkin takkan kembali Aku di sini, tetap di sini sayangku Aku masih rindu padamu Aku masih sayang padamu Meski kini cintamu bukanTahu jendela hatimu tertutup untukku Ini ku lihat lagi wajah yang selalu ku rindu Cintamu bukan aku Ingin rasaku berlari Walau hanya mengejar mimpi Oh, Meskipun engkau telah pergi Mungkin takkan kembali Aku disini 培。 私家星期天。 早晨，今集的嘉宾咧，佢喺印尼雅加达出世，不过其实咧，佢好细个就嚟咗香港住噶啦。今集有嚟自香港理工大学三年级嘅 Cedric。 Hello semuanya, aku nama saya Cedric, saya lahir di Jakarta, tapi dari waktu kecil aku tinggal di Hong Kong. Saya tahun ini sudah tahun ketiga di PolyU, majornya belajar management business. Buat hobi-hobinya, aku suka bernyanyi, bermain gitar, bermain game komputer.Tapi saya juga orang yang sporty sih. Saya suka main football, lari, dan Formula One. 哇 ，Cedric， 你嘅兴趣真系好多喎、哦！嗱，咁佢就喺雅加达出世啦，咁而家咧就喺香港理工大学读紧三年级，主修工商管理嘅。佢话咧佢嘅兴趣有唱歌啦、弹吉他啦、玩电脑游戏啦，同时间佢亦都系一个运动型嘅人，佢好中意踢波同埋跑步。佢之前咧亦都有同我提过，佢亦都好中意一级方程式赛车。哇，听落好厉害、哦！咁你系中意睇定中意玩呢？ Saya suka nonton Formula One dan memainkan game Formula One sama-sama sih. Sangat menyenangkan menyaksikan balapan langsung pada pembalap Formula One. Karena ada apapun bisa terjadi dalam sebuah balapan. Misalnya melihat Charles Leclerc di GP Spanyol.Dia mendominasi balapan sampai mati listrik dan tidak bisa selesaikan balapannya. Tapi bermain game itu sendiri juga sama menyenangkannya. 佢话佢好中意睇一级方程式赛车，同时间亦都好中意玩一级方程式赛车嘅游戏。佢话咧去现场睇比赛真系非常有趣，超级刺激啊！佢话任何嘢都可能喺比赛之中发生，例如系佢之前睇西班牙大奖赛，去睇 Charles。佢喺比赛入面一直占住主导嘅位置，但系结果原来又唔系咁样嘅，所以佢就觉得啊，比赛嘅嘢真系好难预料啊，非常之有趣。而佢亦都话，虽然唔能够亲身落去玩，不过其实喺屋企玩赛车游戏都好有趣噶。所以我身边咧都好多朋友中意玩赛车嘅游戏。嗱，咁我知你咧，除咗有好多唔同嘅兴趣啦，同时间咧亦都好积极去参与一啲学会嘅活动啦，又好努力读书啦，其实你都几多嘢做，都几忙噶、哦。咁做咁多嘢唔攰嘅咩？有啲咩动力令到你会可以同时间进行咁多嘢咧 ？Kalau buat life motto, life motto-nya saya itu tidak ada penyesalan. Penyesalan itu kayak in English itu regrets. So tidak ada is no regrets. Yeah. Karena aku always should like live in the moment, and then kalau ada penyesalan, it's like you're just looking back and overthinking. Cedric 话佢觉得人生咧最重要系活在当下，唔好令到自己有任何嘅后悔，唔好净系不停咁谂，要努力去行动。非常认同啊！好多人都讲话过去咧，其实我哋都唔能够改变噶啦。与其一直回想，不如我哋努力啲活在当下，享受现在更加重要。今集多谢晒 Cedric 嘅分享。嗱，我知道你喺香港读书咁多年啦，亦都生活咗咁多年啦，亦都有好多唔同嘅感受啊。不如下集再讲多啲啊。今集多谢晒 Cedric，Thank you。 Beautiful Sunday， 格 Barbie， 格先生。 剛才格先生我們就一直在說榴蓮，榴蓮原來都有很多特別的東西的， 這件事應該你不知道，香港人不知道，也都是很少吃過的，是未吃過的。榴蓮的核原來可以吃的，格巴比，但是要烚熟它。 烚熟它，那即是會淋了，是不是？ 是，應該是好像薯仔的，到時的時候，是那個裡面的 質地，是的， 還有呢， 那味道和質感都是的， 是黏啲嘅，照講。咁嗱，好坦白，我自己就未食過嘅。但係仲有一樣嘢，個核都可以烚嚟食嘅，就係大樹菠蘿。 嗯， 但係大樹菠蘿我咧，我就食過，同埋咧就話人哋話係好熱氣嘅，所以唔好真係大量食，最多係食兩三粒嘅啫。但係大樹菠蘿點解係會食過咧？因為如果你係買大樹菠蘿係好多啊嘛，啲核咁你如果係烚嘅話，加少少鹽烚，烚得耐，烚得去。 哦，可以調味嘅， 可以加鹽嘅。但是呢如果是榴蓮呢就我覺得不是那麼多呢啲核，同埋個香港你買啲榴蓮呢有時啲核係扁嘅呢你冇得烚噶嘛，要像卜卜嗰啲先，但香港嗰啲通常啲榴蓮呢啲核呢係扁㗎嘛，所以就唔使烚啦，都橫掂裡面都冇嘢嘅， 係都係嘅。但係即係會唔會真係選擇咗係咁樣諗住食嗰個榴蓮嘅核呢，咁即係大家自己試下啦。有冇話知道有啲咩功效咁樣嘅呢，定還是純粹覺得幾好味可以食埋佢唔好嘥？ 我覺得係可以食啊，唔好嘥嗰啲囉，同埋嗰度啲人就覺得係咦有得食唔好嘥嗰啲嘅，但係就係都唔係個個人咁樣做嘅，我屋企我哋都未食過。我哋都未试过，系同埋真系要好多先你值得烚嘅，因为呢度都比较硬啦。你如果烚得咁耐，得里面得嗰两三只核咁样就唔值得咯。 咁系都系嘅，即系所以就即系可能都要谂下嗰个时效啦，或者即系如果自己想试下嘅话咧，如果阿格先生话佢个味道或者系嗰个口感似薯仔咧，可以试下下次咧榴莲混炆鸡翼啊，咁样得唔得？ 但系你要搣个咩嘅？ 个衣啊， 个衣啊嗰啲嘢，所以你就要唔系一次个炆，我觉得你系要分开咁样搣完，然后再摆翻入去。 系咯，即咖喱牛腩炆榴莲核咁得唔得？ 你要食得好多啲榴莲先有咁多核， 咁啊系 整。 唔系你一人份量都 OK 嘅，一个榴莲，但系跟住个核咧就俾一个人攞嚟即系做送菜嘅配料咁样咯。或者如果你大規模，有啲人真係好中意食榴蓮噶嘛，可能一次過開三四個咁樣。 啊，咁就應該夠啦。如果嗰啲榴蓮嗰啲核係脹卜卜嘅， 係啦，咁就可以煮到一碟餸啦。僅僅煮到一碟餸就只能夠嚇，即係若然你真係有咁多嘅核嘅話，咁啊可以試下取代下，睇下會唔會真係個味道啊，或者個口感都好相似啦。不過我自己建議咧，先試一試先。 係啦， 係啦，唔好亂咁抌落去煮。 冇錯啦， 因為你成碟餸都可能唔食噶。但係唔知道會唔會有少少榴蓮味嘅咧？嗬？ 應該冇咁，冇關係，因為我未食過榴蓮核㗎，但我係用大樹菠蘿嗰個啦，大樹菠蘿個核我食過，係冇同大樹菠蘿嗰個 唔掛鈎嘅， 掛鈎嘅冇一樣，冇味道，冇嗰個大樹菠蘿嘅味。 我相信你啊呢一樣嘢。不過畢竟都是不一樣的東西，如果可以試的話就試一下，我也 想知道日後我真如果是有些核的我都烚來試一 下。你什麼核都可以試一下，橙核、提子核、蘋果核， 不要亂來，因為我知道是有些核是有毒的，不可以亂來的，是榴蓮和大樹菠蘿你可以試，但也沒有很多，因為就熱氣的。 是的，那下個星期日早上6點到8點繼續有 Beautiful Sunday， 下個星期我們再見，格先生， 拜拜，Barbie。